何峰抬手揉他手腕上的血渍，因为时间久了干在上面，用指甲才能刮掉。偏偏何峰不习惯留指甲，总是剪得光秃秃的，紧贴着皮肉。他稍稍用力揉了几下。 疼吗？ 不疼。 疼告诉我。 他看着何峰因垂眸，睫毛盖住了眼睛，看不清他此刻的眼神，可谢只能感受到他此刻的心情。他一直专注地清理自己手上的血迹，或许只是因为想找个点发泄。轰炸声停止了，远处也停止了，人们陆续出来，每张脸上都蒙了一层无形的阴云。夏日的烈阳也破不开一道口子，让劫后余生的轻松露出来。何峰牵着他在瓦砾碎木中快速地行走。上哪去？ 回家。 你不走了？ 送你离开了我再走。 送我上哪去？ 反正先离开这里。 谢池任他拉着，何峰忽然被什么东西闪到眼，看清前方人怀里抱着的东西后，脚步顿了一下。怎么了？谢池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只见一个矮小的男人鬼鬼祟祟的，怀里抱着一个大镜子，眉毛严实，露出一个边儿来。何峰手紧了紧，拉着他跟着那人。 嗯， 怎么了？ 刚才那个人应该是在用镜子遮光，为鬼子飞机指示轰炸目标。 何峰为牵住他手的拳头紧握，谢池顿时就要冲过去，何峰拦腰把他抱回来。 你干什么？ 我去杀了这个狗汉奸。 这么多人，你回家，我去。 凭什么你去？ 这个你要和我争啊？ 一起。他们跟着那汉奸往城南民居去，汉奸路遇熟人，愉快地打招呼，走到偏处也不顾遮挡怀中的镜子，大摇大摆地走起来，又唱又哼，还自顾自地嘟囔着。 就他娘炸了这么一会儿，什么玩意儿啊？ 忽然，一人拦出了去路，汉奸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见是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挪不开眼。 小姐，有事情吗？ 有啊。 哟，这身上谁弄上血了呀？哎呦，可惜这么漂亮的衣服了，来，我给你擦擦。 哼，狗汉奸！他惊诧的刚要说话，忽然一双手握在脑袋上，用力一扭，他的脖子断了，半张着嘴发不出声，倒在墙上，慢慢滑下去，怀里的镜子跟着坠落碎一地，映出无数片灰暗的天。何峰手在墙上擦了两下，拉着谢池离开。面条还放在桌上，饱饱地吸满水。谢池要端走，何峰接过来。 我来吧，你去换件衣服。 谢池第一眼看着自己身上片片块块的血，想起了那个被炸死的姑娘，他吃力地提步往楼上去。何峰没有倒掉面条，放进锅里加了点热水，重新热了下。他站在厨台边，看着沸腾的热水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用筷子夹了下面条，软乎乎的断掉了。有口吃的已经不错了，他盛了两碗，端出来坐着等他。谢池没什么浅色衣服，又不想穿黑色，让彼此心情变得更阴沉，发了一通，找出件深蓝色的旗袍穿上。他走下楼，见何峰叠臂坐在桌前看着面条发呆， 听他下来，何峰才挪开视线。 我热了热，将就吃一点吧。 谢池坐到他对面，两人默默吃饭，各怀心事。忽然有人按门铃，谢池赶紧起来去开门，是老周。他关上门，与老周站到院子里说了会儿话才回来。 谁啊？ 老周，一个朋友，之前经常通过我运一些药品之类的物资到东北。 上次去就是。 嗯， 我就才是为了抗联。 何峰微微笑起来，这一笑终于让这凝重的气氛稍稍缓和。 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不能说的话就算了。 没什么，问我怎么还不走，让我尽快离开。 去哪儿？ 去江西找向望云。 那个四只眼？ 嗯， 可以。 你同意？ 同意。 不怕我跟别人好了？ 不怕。我的女人看不上别人。 要不你别走了，在这儿清理汉奸日敌也算抗事。 我想去战场，真枪真炮正面跟鬼子干，想很多年了。快吃饭吧，你中午就没怎么吃，药我喂你吗？ 嗯，